告诉弟弟， 告诉弟弟。 看见妹妹， 看见妹妹。 六个架子， 六个架子。 谢谢客人， 谢谢客人。 过去问问， 过去问问。 饿着肚子， 饿着肚子。 掉了扣子， 掉了扣子。 快点上来， 快点上来。